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47集。带着秋燕胡乱玩了几天网球之后，边南开始安排秋燕系统训练。秋燕让他挺吃惊，就算是枯燥的各种基础训练都可以认真完成，比暑期班的那些孩子都有劲头。教练都找了边南，说这个卷毛小朋友条件不错，想问问家里愿不愿意让他正经练下去。虽说秋燕不是他亲弟弟，但被这么表扬，边南还是觉得很得意。他给秋毅打了个电话， 你来接二宝的时候带个天通给他吧，他训练特别认真，值得奖励。 好，你要吗？ 要啊，我也挺认真的。 训练完了之后，边南带着秋燕走到了远离学校的路口等秋毅。秋毅骑着车过来的时候，边南发现白车比荧光绿的车要更显眼，老远就能看见了，简直骚包的不行。 哥哥， 呵，这点汗，你牛啊，甜筒都还没化呢， 一路狂蹬过来的，这车挺起速了。 你比万飞靠谱多了，那小子给我带的甜筒从来都是被他咬过的。 秋毅迅速把甜筒收了回去，低头咬了一口，然后再递过来。 哎， 你大爷， 这不是怕你不习惯吃一整个的吗？ 放屁！ 边南骂了一句，狠狠地把剩下的那半个球塞进了嘴里。甜筒在嘴里半天没化，边南牙都冻麻了，脸上也冻得生疼。 我靠，冻死我了！ 谁跟你抢？ 边南没说话，捂着脸努力地把冰淇淋球咽下去。阳光斜着打在秋毅脸上，让他本来就清晰的轮廓变得更加立体。边南看着他脸上的笑容，最后一屁股坐在了路边的一堆砖上。 哎，你赶紧带二宝回去吧，晚上不是还要上班吗？ 嗯，你回家吗？ 大虎子，去我家吃饭吧。 不了不了，我回家，我家冰箱里一堆吃的，再不吃就得坏了。 好吧。 秋毅骑着车走了之后，边南还在砖堆上坐了半天，被冻麻的脸都恢复之后，他才站了起来。放假之后，学校这边基本打不到车，连三蹦子都度假去了，边南只得去坐公车。倒了三趟车还坐反一次，耗时快两个小时才回到了家里。家里没吃的，老爸出门之前给他卡里存了钱，让他出去吃。老妈问他要钱的时候，他说没有。其实，就算没有20万，他卡里小10万还是有的。老爸光这次存个饭钱，都存得要出门3年似的。他就是不想拿钱给老妈，无论是说他无情也好，比狗强不如狗也好，他就是觉得以老妈的风格，给多少钱都没个头。边南在家里转了一圈，把客厅和书房的花浇了浇水，又到院子里拿水管把花花草草淋了一遍。这次去海边是自驾游，老爸和边浩一人开了一辆车，所以边星宇把他的宝贝狗也带上了。边南浇完水之后坐在石凳上，没了舔来舔去的狗舌头，坐在这里居然有点寂寞。以往他去老妈那儿回来都会挺郁闷，但过一会儿就缓过来了，今天却一直是想起来就郁闷。老妈不愧是亲妈，最后那句话准准地戳在了他的伤口上。边南到旁边的吊床上躺下，轻轻晃着。 不去想了，反正已经这样了，想来想去也没什么意义，想点别的呗。秋意勾着嘴角，带着笑的脸裹在阳光里从他眼前晃过，他心里控制不住的一阵悸动。没等他给自己再换个镜头，秋意靠在灯影里让他忍不住想亲一口的画面跟着扑了过来。 我靠！ 边南赶紧坐起来，想去吃点东西转移一下注意力。他一只脚刚着地，另一只脚还勾在吊床上，吊床已经猛地往后一晃，勾着的脚跟着吊床往后一拉，瞬间劈了个大叉，坐在了地上。 啊，这种人性！ 边南咬着牙夸了自己一句，半天才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大腿内侧被这一扯，走路都横着跨步了。路过镜子的时候，边南看了一眼，特别威武。秋意今天挺忙，有人在店里弄什么庆功宴，包了二层几个大包，人比较多，二楼的服务忙不过来，秋意他们几个一楼的被叫过来帮忙，楼上楼下一通跑。等到二楼散了的时候，秋意才有了一晚上的第一次休息。他绕到后门抽烟，拿出手机看了看，有一个申涛的未接来电。申涛一放暑假就回了老家，得下个月才能回来。他把电话回了过去。 玩得痛快吗？ 痛快个屁啊，天天给几个一拎包。 训练一下，为以后给老婆拎包打打基础。 那你得先训练一下对姑娘不总冷着个脸。算了，不说这个。那天给你发短信祝你生日快乐也不回一个，我还等半天。 喝了酒就睡了。 喝酒？跟谁啊？跟叔叔还是边南？你是不是？ 没，就朋友，跟你差不多。 这事我不好说什么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反正这个吧，咱俩这么多年哥们了，换了别人我是真挺难理解。 我自己都没理解我自己呢，就是朋友。 哎，不说这事了。哎，我给你买了套工具。 什么工具？这听着怎么这么流氓啊？ 靠，你真是……你原来做小泥人那套工具不是不顺手了吗？我给你买了一套，回去的时候拿给你看看合不合用。 我都没时间做那些了。 那就放着呗，又没保质期。 谢了。 那些小泥塑的确是很久没做过了，没时间做这东西，需要大量时间，还得心静。秋意回到家时，老爸和秋燕都已经睡了，他坐到桌子前，拿起妈妈的那个小人看了看，这个花的时间最长，因为做的时候秋意已经不太记得妈妈的样子了，明明觉得就跟刻在心里的一样，但做的时候偏偏就看不清了，太久了。他放下小泥人，拿过日历翻了翻，边南的生日在开学前，做一个也不知道还够不够时间。老爸一家四口从海边回来的时间比之前计划的早了两天，几个人开门进屋的时候，边南刚看了一通宵电影，正躺客厅沙发上呼呼大睡，听到有人进门的声音时，他被吓了一跳，迷迷瞪瞪直接从沙发上翻到了地上。 怎么在这儿睡？你这是午睡还是昨天睡到现在啊？ 午睡。 边南爬起来揉揉鼻子，过去接过了阿姨手里的箱子。 你们不说玩到周六吗？ 哼，哪哪都是人， 海滩上人也多，哪是看海呀，看人都看腻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南，我给你买了点东西，看看喜欢吗？ 啊，谢谢阿姨，别老给我买东西，你们好好玩就行。 边浩和边信宇跟着也进了屋，边南看了他俩一眼，拿着阿姨送的那个盒子准备上楼。狗跑过来直接扑到了他身上一通舔，他半天才挣扎着逃上了楼。几个人还在楼下讨论着这次玩的事，商量下回该去哪儿。边南拆了盒子，阿姨给他买的是块潜水表，挺漂亮，就是估计没什么能用上的机会。带秋燕去游泳的时候倒是可以带上让她玩玩。想到秋燕，她叹了口气。这几天秋意挺忙，她补课的一个学生中考考得不错，给她又介绍了俩初三的孩子，秋意的时间一下都给填满了。秋燕来学网球基本都是她送到学校门口，让秋燕自己跑进来。练完球要不就是边南给送回去，要不就是秋意过来接了走，话都说不上几句。房门被很轻地敲了两下，边南放下手表过去打开了门。边星宇站在走廊里，看到他有些局促地原地蹦了两下才走了过来，把手里拿着的一个小纸袋递了过来。边南莫名其妙地接过纸袋看了一眼。 什么？ 那个是我买的纪念品，一个给你的，还有一个是给 秋衣。 嗯，麻烦你帮我给他，我怕我拿去他不要。 我拿去他也不一定要啊。 就普通的男士珍珠手链也没什么别的意义。哎呀，他不要你就留着吧，反正你扔了也行。 没等边南再说话，他扭头跑回了自己房间，关上了门。边星宇挑的两条手链是一样的，挺漂亮的黑珍珠。第二天，秋意送秋燕来学校的时候，边南蹲在门口等他。边南过去，扶着他的车把。 哎，大忙人，要见你一面还得蹲点儿。 有事儿吗？ 嗯，给，边星宇送你的，怕你不收，让我帮他给你。 边星宇，什么东西啊？ 珍珠手链，他不是去了趟海边吗？说是纪念品，我一条，你一条， 一样的。 嗯，哎，你戴应该挺好看的，黑白分明。 你戴吗？ 我训练不让戴啊。要不你收下得了，省得他老来找我，难受死了。 那行吧，我晚上给他打电话，谢谢他。 嗯，那什么，我晚上上你家吃饭去吧，我带菜过去，你不用弄，吃完你上班去就行。 我今儿晚上调休，你不想回家是吧？ 唉，回家别扭，过几天我们开始训练了，我跟教练说说能住校就行。 打算在我家吃几天啊？ 嗯，不知道，反正我去之前通知你，我管买，你不还省事儿吗？ 下午带着秋燕训练完了之后，边南又领着她跑了趟超市，买了一大堆秋燕爱吃的熟食，什么叉烧、烧鹅、海带结之类的，一样都来了点儿。秋燕很开心地捧着袋子，边走边闻。 我会长胖的，哥哥说我这阵儿老打球还胖了好多呢。 嗯，我盯盯看。哎呀，嗯，好像是重了，不过不是肥肉。告诉你哥，你这是锻炼长肌肉了。 我还长个呢，昨天我遇到方小军了，他原来到我耳朵上边，现在到我耳朵下边了。 嗯，好样的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